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节目又翻嚟啦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啊！咁啊，点解我哋今次我哋会车多几条声？因为国际电影节目我唔得闲。 喂，其实观众系唔知道我哋车多几条声嘅。 我谂知嘅，系啊， 觉得好似有啲上问下你博 Q 住 咁。系啊，同埋我好感动啊！你有冇睇翻我哋个博啊？ 冇、 啊。有啲听咗五年冇甩过。 咁犀利？ 系啊。 叫咩名啊？精液炒蛋啊！ 即係炒蛋同埋有幾個嘅，但牛大力啦， 牛大力， 牛大力好似聽咗一兩，冇聽第一二集之後就集集有聽啊。嗯，即係我好 touching 啦，有班即係朋友肯即係留喺嗰個身邊陪我哋一齊成長。咁又有人問我哋點解而家冇以前咁有火，人大咗同埋個成長經歷多咗，自然冇咁有火啊。即係如果你個人都係話哇係喎，好似以前即係咁猛火嘅話，咁你即係冇進步過啦。 其實又係咁講，即係身體差咗啦。 屌呢個真啊，真係身體差咗。 你其實咧有啲嘢你本來好值得嬲嘅，咁你嬲係要有能源啫嘛。 啊， 你嗰日覺得好火，同埋咧嬲嘅嘢咧不停重複啊。你譬如咁樣，你呢、這個你俾你條女俾綠帽你戴，第一次你好嬲啫。 戴得十零次，屌你老味都 你習慣咗啦。 咗啦， 即係所以咧，所有痛苦咧都必然會係習慣。 啱、 啊。而所有呢、這個。痛苦咧，都係你都係會將會係又會重複再出現。 同埋過去咗，即係人而家大咗，就係我自己覺得過去，我哋未來嘅時間已經越嚟越少啊。 嗯， 能夠享受生命嘅時間越嚟越薄弱，同埋你能夠享受生命嘅體力越嚟越低嘅時候，有時嬲笑一笑咪算夠數咯。嬲去嬲到去邊啊？又可以嬲得幾耐啊？即係留翻嗰啲能力，或者留翻嬲嗰啲。留翻啖氣去享受下， 唔係都嬲都要接棚嘅嚇，即係聽咗我哋節目嗰啲，你哋繼續去嬲， 繼續接棚嘅。 你哋不如大家觀眾應該有時間，好似我哋咁樣錄下音，整翻個牛醫生與狗護士二咁樣，喺網上邊薪火相傳啊！屌，我哋加埋支棚俾你。 喂，都好。牛醫生講咗一句説話，因為近來咧，我剪咗手甲先放低支麥。近來咧，我就即係個身體狀況好差，屌佢老尾，直頭頸痛咧，痛到即係。冇辦法去到瞓覺，因為話說我俾一兩粒枕頭阿筍哥，咁俾一兩粒枕頭筍哥之後咧，我阿寶寶龍就買兩粒枕頭翻嚟，瞓撚完條頸都俾人打撚咗幾棍咁樣樣，咁又失眠又成屌你老咩咁啊，搞撚到即係又腰骨痛咁真係，唉，嗰、那個身體狀況一差，你都冇乜心機去搞其他嘢。 呢啲人係咪要揾啲脊醫睇下？ 睇撚過啦，冇乜手段俾到你啊，真係，即係咁咪拉兩下咁之後。 去 BM 咯。 屌，牛口就同我讲，佢话不如咁啊，阿狗护士，我哋一齐去做运动，我话你系咪好想我死啊？屌你老味腰骨痛嘅，见正仲要我同你一齐去跑步，跑啦完咪腰骨痛嘅断腰骨啊！屌你老味以后都唔卵使跑，跑一次嘅咋？屌，咁你叫我去跑，你咪想我死先噶？我哋你身体状况咁差，应该做下运动。我知系做下运动，不过唔系而家做咧，大哥，你十鸠几年前做啊，而家去做你真系屌你老味冇命啊！咁啊，我哋今集谈作大， 作大。 咁啊，作大真系呢、這个世界，我见得好捻多，见得多捻到真系。 其实咧，作大系一个 社会嘅 一个自然机制嚟嘅，即系一个防卫机制。 我觉嗱，我自己睇啊，顺哥，作大系由即系动物演化成人类都有噶。你见有啲嘅动物。即係受到襲擊嘅時候，咪將自己嘅體型好似即係放大咗少少，雞抱魚啊一樣嘢啦，嗰啲雀仔啊鬆曬啲毛咧，即係可以一樣叫鬆毛鬆翼啊，咁扮大隻啲啊，或者扮得恐怖啲啊，咁人類即係遺傳咗一個機制落咗嚟社會，咁我哋而家社會上邊即係又冇咩話可以將我哋嘅身體膨脹啊，或者練大隻啲啊，之如此類，而家突然間受襲嘅時候。 平時睇鹹片嗰度咧，有一度咧話咩教你將陰莖增大九寸嗰啲係咪真嘅咧？ 屌你增長九寸，但係唔識硬嘅，你拉長咪得咯？你救生嗰啲嘢拉得㗎？屌你老味拉撚斷啫，屌阿仔！咁作大係一樣，即係我哋社會上生存嘅必然伎倆嚟嘅。我覺得，我舉一個例子，非常之普遍嘅，戴嗰啲叫做 Wonderful Bar。但 Wonderbar 已經是作大的一種啦。 其實係咯，而家普遍的女士都喜意作大嘅，其實。 喂，大哥，你有個大的胸，好過你屌你老尾識好多好多如何大樹菠蘿的嘢，屌你老尾人哋見你身材好靚女，機會都俾多啲你啦。 其實係嘅，我琴日同有個以前舊公司的女經理吃飯，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， 都講 係咪古董鋪嗰個？ 係啊係啊。 哦，你話靚女嚟。 靚女嚟。咁佢都講咗個觀點，唔係我同佢講，佢話翻喺澳洲翻咗嚟啦，未有嘢做啦。哎呀，佢話唉，不如你請我啦。 做唔做人情婦啊？ 跟住然後誒、應該唔做啦，佢老公都有錢嘅。 啊，咁冇計。佢老公有錢，性無能嘅屌。 跟住然後咧誒、我話如果我有貨，我都諗住，即係其實我都會諗住請你咯。 啊。 因為誒、學歷、工作能力可以鍛鍊翻嚟嘅。 係、啊、 學歷可以考翻嚟嘅。 係、 啊。靚。 天生 的、即是 有後天整，有瘋狂整 啦。係，但是你瘋狂整嗰個錢係多過你考一張大學文憑， 多好多。 係咯，即係你一張大學沙紙120,000啫嘛。 係。 你見啲人整個鼻、整埋下巴、整埋隻眼都100,000+。 你都唔使講咩，寶寶龍去整嗰啲你前排咪見過寶寶龍啲皮膚係光滑咗嘅？ 彩光嘛係嘛？ 佢淨係做彩光做咗成10多雞啊！屌你！ 咪就係咯，即係所以咧，你話真係。真係靚呢樣嘢咧，係先生，你冇得揀， 冇得揀。 係呢個係賣喺社會上面嘅稀有資源咯。 係。 所以點解而家啲女要作大呢？佢本身就冇咁大， 冇咁大咪作大啲咯。屌都係男人一樣啫嘛。我認識個撲街，咁個撚樣咧喺監房做。嗰陣時個撲街，嗱我形容一下先。考紀律部隊個高度好似係5尺多基本高度。 5尺6啊， 啱啱過。爭0.幾cm 嗰啲啦，屌啱啱過，咁你諗下佢幾高大啊嚇？咁咧就個樣係貌不驚人嘅，但係佢老婆係空姐嚟，點解咧？咪作大咯，不斷話俾人聽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聽佢講嘢就知啊，真係天馬行空，即係乜撚都掂，乜撚都話識，屌乜撚都話掂。咁佢咧嗰陣時咧，我知道咧，佢就即係佢講啊，拍拖嘅時候咧就扮自己有錢啊。借錢去拍拖，女朋友中意啲乜買，中意去旅行俾，點樣就點消費都10%，但係有一樣嘢，佢有底線，唔帶女朋友翻屋企，因為住公屋，咁啊講到天花龍鳳啦，屌買車啊買架二手或者租啊咁樣，租架車出嚟溝女，到結咗婚啦，大禮我咪孭一屁股子債咯。咁啊，之後佢叻啊，佢點結婚咧？啤大佢條女個頭先，咁啊生咗一件，咁結咗婚之後，條女嗰一入一困局，屌你老味，走又唔係，唔走又唔係，咁啊靠把口啊，成日溝溝你，哇係啊，屌你，我哋未來又點點點點，未來你咪又係咁撚樣咯，屌你，我識撚咗你10多幾年啦，你除咗作大之外，就係咁撚樣啦個人，因為監房好得意啊，你諗下拉個賊。我哋可能需要十幾支槍或者係即係好多資源，但係佢喺監獄裏面你乜撚都冇啊，靠把口去空鳩佢嘅啫嘛。咁嗰啲人咪最叻係靠把口。 都好得意嘅，我諗有時咧呢種作大咧，有啲係被逼嘅。 啊， 譬如我有個朋友，佢個表弟係個揸車師傅嚟。 係。 咁我好奇怪啦，即係佢初頭話佢係佢初頭咧，我講下個故仔先啦。 啊。 咁佢係一個。剪頭髮的師傅嚟嘅，咁後來屋企有少少錢啦，咁就開間鋪去做生意。咁但係嗰時候23歲，咁通常都失敗啦。即係嗰啲錢係買咗我經驗，冇所謂，你屋企有嘅咪可以鍛鍊咯。咁然後後來就失敗咗，咁然後咧見到個妹夫咧就揾到錢咯。咁妹夫做咩嘅咧？做賭外圍。 哦， 即係做外圍嘅賭手嘅，我唔知嗰啲叫咩嘢啦。 收外圍 嘅。收外圍啦，咁樣，咁佢又諗住去做咁樣，咁做咗一輪咧，佢個人咧就比較膽小嘅。你知啦，屋企有啲錢，個人就會細膽啲。 啱。 咁啊，唔敢做，咁然後咧就去咗買咗架 van 仔，可能揸 van 仔。因為咧細個做過老闆咯，唔想打工，受唔到氣。 係最慘咪咁。 心頭又高喎。 係最慘咪咁。 跟住然後咧就你知喺我哋社會裏面最低級嘅老闆就係揸嘅師傅啦、你唔使受人氣，你唔使同人捱，不過生意有多少你自己捱曬咁啦。咁佢點樣咧？咁佢唔係好順，即係佢都唔算係好順境嘅。係、這個，但係好得意，佢屋企咧有隻大嘅金毛尋回犬。咁你一隻金毛都 係你屋企都要大啦。 你養隻狗都有啲錢，我住公屋㗎咋。 嚇咁撚撲街啊！屌你隻狗咪冇地方行。 咁你 約束啊？ 唔知佢幾大啦嗰度。咁、然後咧，咁有老婆啦、有個細路、有個賓妹，揸架車揾10,000+，點樣捱呢啲嘢？即係我聽啲 friend 講話，你揸架車養到老婆已經好叻仔啦，你仲養只狗添，只狗都唔緊要，養個細路，如果個細路都冇所謂，有個賓妹喎。 屌你老尾，咁咪餐揾餐食咯。 即係 唔係餐揾餐食啲咪啫？ 後來近排 拗咯， 近排佢打電話俾我，佢話：喂，阿順哥，究竟破產好定債務重組好？ 屌你老味，炒兩樣都。 啊，其實邊樣好啲咧？其實 嗱，好老實講，如果你有份工，銀行睇你嘅；如果你冇資產，嗱，譬如我咁啊，我做護士，銀行啊，梗係希望你債務重組啦。你破咗產死數，銀行債務重組就係息高啲，攤長啲嚟還。有一間銀行幫你，嗱，譬如我揀花旗咁計啊，我就係債務重組啦，屌！咁咧，花旗咧就幫你還曬所有銀行，咁你慢慢供花旗，好似供樓咁供幾十年咯，供到斷尾咯，咁就叫佢債務重組咯。信用卡都唔會出咗俾你噶。 其實銀行都幾好喎，即係佢都信你喎。 喂，但係三十幾厘息喎。 三十幾厘息。 係啊。 咁點解會？ 廿幾厘、三十幾厘息。 咁即係其實係搞到你還唔到嘅喎，其實 係。唔係佢攤嗱，譬如你而家一個月每個月淨係還債就9000蚊。咁你搵8000蚊嘅啫，咁你还得啦吓，唔够钱还，咁债务重咗，每个月譬如还3000，但系还40年咯，可能即系还40年咁啊，摊长嚟还咯。咁你舒服咗噶，但系咪不断去还落去咯？咁啊债务重咗咯。 明白。啊，因为我就咁佢其实呢啲自己车，你知啦，揸车嘅特点咧就系啲 cash flow 咧系现收嚟噶嘛，即系其实而家咧系黑钱嚟噶啦。 系啊系啊。 咁其實佢呢個情況，究竟係破產好定係 銀行未必肯俾佢破產㗎，因為你架車唔值錢喎，唔係未必肯俾你債務重組㗎，可能要你破產咯。 哦，係銀行會要 你 破產。 係啊，銀行要你啊，唔係你自己要。 咁你破咗產咁會點㗎？ 破咗產冇嘢㗎，公屋咪照住咯。屌你申請唔到信用卡，屌啲三無人士。即係又冇資產，又冇名譽，又冇地位，屌又冇份專業。 我咧就話俾佢聽我都是建議他破產的，因為我見到你其實你沒有想住買樓，你有公屋順便買樓，咁同埋你破咗產，政府不會收你間屋噶嘛。第二，你嗰啲數入邊係黑數嚟，架車佢老豆嘅，即係佢用佢老豆去持有架車嘅。 哦，明白。 咁所以咧，佢破咗產架車依然都係佢噶啦。咁然後咧，佢每日都係收黑數嘅時候咧，佢可以甩準之前30萬嘅債。 30萬㗎？ 30萬。 30萬要破產啊？ 係啊。 我撈頂都唔知30萬啦，卡數屌！ 但你可以咁睇啦，譬如話咧，咁我後來我話喂，屌你做咩搞到咁惡啊咁樣，因為個司機成日都車我嘅，跟住然後咧，佢話冇辦法，即係佢話個老婆生咗個細路，咁我老婆要出去做嘢啊嘛，咁梗係請菲傭啦咁樣，咁屋企啲阿爸阿媽嗰啲又靠唔到咁樣。 嗱呢啲又惡撚啦，你都未計掂自己嘅生活就要生細路。 同埋咧，佢好得意嘅，佢係。呢、這個人咧，佢好得意，即係佢對人係好好嘅，所以咧要需要使錢去使咗先啦，都唔夠問銀行借。咁但係其實佢冇計過自己究竟還唔還到嗰嚿錢。 啊，好似我咁。 即係有啲人咧係會就喪失咗個預算咯。係 啊。 咁然後就焗住，即係佢呢種作大咧，我有睇到佢人生有一啲無奈嘅，因為佢身邊嘅人咧似乎冇人知道佢唔夠錢使嘅。 嗱，好搞嘢！我哋出嚟社會做事，我 你唔作大有時係唔得 嘅。30萬其實唔係一個大數目。 係係。 佢點會使翻嚟咧？第一，佢一定唔係瘋狂購物。瘋狂購物30萬屌一陣就使撚曬啦！你去屌唔使講咩啊？海港城兜個 round， 分分鐘唔見30萬啦。買隻錶都唔止30萬啊！咁佢30萬應該係咩得翻嚟應酬？你得閒去飲下酒，得閒去叫下雞， 或者有時佢係好錫細路嗰啲， 或者買少少嘢俾細路。嗰啲錢係咁樣積落嚟嘅。咁你諗下30萬，佢唔係瘋狂購物，應該係生活啦。5、6年或者6、7年先積落嚟，積埋30萬數，咁啊全部卡數啦，睇個款咯，咁啊爆煲咯。咁我覺得咁樣嘅時候就。呢、這個唔係佢作大嘅問題，係個社會上邊嗰、那個 局你要去使， 你要去使啊，好多都。細路問你嗱，有時細路喂阿、你出世買幾件衫仔？哇！你佢而家衫仔平啊，點解咁咧？好撚貴嘅衫仔，仲有個細路幾個禮拜唔啱著嘅。 同埋有時咧，嗰啲作大咧係好被動嘅，譬如話我有時你可能同個客食飯咁樣。跟住然後咧，佢就話，佢就同你講話，我會喺灣仔，你喺邊度啊？咁佢去中環咁樣，不如你車埋我啦咁樣。佢覺得你係有車嘅。 哦，係。 OK，即係咧，有時譬如話大家去到一個 grade 嘅時候咧，譬如我做影相啊，好多人都會問你studio 喺邊度？做攝影師係應該有 studio 嘅。即係好似做廚房咁樣，一定係有一間酒樓一樣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但係咧，如果人哋一問你嘅時候咧，你如果我話俾佢聽咧，你冇咧，嗰下你好尷尬嘅。 唔係啊，我而家練咗一樣嘢啊，筍哥。逢係人哋問我，先生嗰日去整手錶，咁隻手錶奧米加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千祈唔好再買奧米加手錶啊！ 咁啊整嘅奧米加手錶，原來而家整錶咧最低消費3100，整完之後隻錶仲要係彎嘅，咁啊再攞翻俾佢，咁、那個小姐就串鳩我啦，咁啊即係言語之中即係頂咗兩句之後話：咦先生你做姓何？我無業。咁有啲人唔係噶嘛，啊先生啊你都有啲即係少少資產喎、都戴得起啲名錶，而家做咩？有啲撚嘅，哇！講撚到天花龍鳳，我試過有個撲街講咩咧？咁咧嗰個撚樣咧就喺我哋嗰度咧就做掃地嘅啫。咁咧有一次咧就嗰啲人就問起佢，因為同佢一齊撞到啊喺街嗰度，咁啊去購物喺尖沙咀。咁啊佢啊即係著住西裝不停咁樣，你知我成日爛身爛世啊。咁佢又話冇，我都喺醫院做啫。啊你咁嗰條友就即係買衫嗰條友就佢特登要話俾人聽喎。哎呀，我呢啲即係呢件衫唔係好啱喎，係、我喺醫院做，你知啦，成日要掛起啲衫啊，之如此類，咁特登要話俾你聽。咁嘅人就問佢：啊，先生，你喺醫院做咩㗎？哦，我都喺醫院做嘅啫，咁啲嘢都即係喺醫院做咯。咁樣咁人就問佢係咪做醫生？係啊，呢啲嘢唔好講，唔好講。我心諗嗱，呢啲咪作大啦！屌你老味，人哋問你做乜，老閪都我無業啦，而家屌你老味，呢啲咪戇鳩仔。 因為譬如話咧，大家個諗法唔同啦。 我自己諗法。 你個朋友係純作大。 啊！我哋啪一声嘅， 哦，佢而家呢度有粒珠咧，巴掌佢有薄荷味咁啊！ 咁卵晒，等阵时， 快啲 而家食紧食先。因为咧，我话俾你听，俾我讲埋先，沈哥，我哋好少，好耐未抢过麦讲嘢啦，抢麦讲嘢活泼啲嘅。逢系作大嘅人，一定有一样嘢叫咩咧？自卑。佢之前一定系唔想人哋睇唔起佢某一个 level 嘅嘢。嗱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日。咁啊，前排發生我俾人屌，咁話説咧，有一個啊，我哋嘅同事就做健康助理員嘅，佢個女就做咗空姐，咁咧佢好即係 power 呢樣嘢，個女係空姐，咁咧就成日同人講啊，個女係空姐啊，咁啊即係同啲人搭散嘅時候話，喂，我識得有啲嘅空姐，我使唔使介紹你啊？之如此類咁樣嘅，咁佢一日同我講，啊九護士。喂，我認識好多空姐喎，而家空姐冇公開噶嘛，好多都。咁咧，佢就喂，我認識好多空姐喎，咁佢嘅目的係咩咧？就介紹，希望咧就攆到一啲嘅醫生啊，或者係一啲專業啲嘅人士，咁啊做媒人啦咁樣。咁咧，我啊答咗一句，喂，我阿九護士，我認識好多空姐，我就問佢著制服幾多錢。在饭堂被人屌撚到疯狗咁撚樣，真係指住屌老母啊！喂，咁你話識空姐，我梗係好不其然問著制服幾多錢啦、啊，屌你！我冇問端妻計，屌唔屌得屎忽，我都算有啲涵養啦，係嘛？我被人指住屌老母，屌撚咗五分鐘。 其實好得意，即係咧呢個年代咧，其實好容易聽到人哋作大，因為作大咧基本上係每日都會聽到啊。譬如我翻工咁樣，我見到我老闆。咁然後咧，你明明咧就係、有300尺 studio 咧，你就話俾人聽你有30000尺 studio。係 差唔多。 咁然後咧，你本來咧有5個相機，你又話俾人有50套相機。 係。 即係有時咧，有啲位咧，你會知道對方因為唔知道你後邊個實力有幾多，往往咧好多時咧都係靠排頭揾食嘅。 係。 譬如話，好似我哋公司有4個地方咁樣。去到北京的 studio 咧，簡直一塌糊塗嘅，係做得好唔好啊？咁但係我老闆都有個碳喺上邊嘅喎。咁然後就佢就形成咗呢個畫面咧，就係、覺得哦，我哋全中國都有公司。咩叫全中國咧？全工作有40多個省啊！ 係， 屌我哋得喺有4個地方裏邊有公司啫嘛。 呢啲啊真係作大咯！ 即係咧， 等於我有一次收到有一個顧客仔喺澳門，咁我過去同佢飲茶，個仆街俾一張卡片我，賭場合夥經理。哇！喺賭場， 即係搭馬仔啊！ 你話咩嚟㗎？搭馬咯！我話唔係喎，捉到咁撚大，我有一次，我銀行我就話嗰啲債務唔掂，就成日還錢。咁咧有個老友個家姐話，我認識好多 banker 喎。我話嚇係咩？喂咁我如果第日即係有咩需要揾你幫手得唔得？佢話得，如果你出下信用卡啊，或者嗰啲即係 loading， 我出信用卡要揾 banker， 你咩叫 banker？ 你知唔知先？哇！佢好勁噶，喺銀行嗰度做banker， 哦咩嚟嘅咧？後屘真係落去銀行揾佢，原來咧就係企大堂嗰、那個人叫 banker。哇！唔係話嗰啲叫 banker， 屌你老味，我識唔撚少啦，元朗都戇撚鳩佢都。 即係就係咁咯，你有時嗰、那個作大嗱，你嗰啲咧有低層次係作大啦，即係嗰種係純粹係為咗自己攞威啊，或者希望人哋睇佢睇過一線。但有時咧出嚟做嘢咧，做人身不由己啊。你譬如話咧，有一啲基本嘅排場咧，你係要有嘅。譬如話，正如我頭先講啦，你做攝影嘅，你需要有一個影流，或者有啲人會問 即係你如果你係做啲小生意嘅時候，啲人都會問你辦公室喺邊度， 係係係。 如果你話俾人聽，哎冇啊，我辦公室喺屋企，人哋可以透過呢啲嘢咧去閲讀到你個生意究竟做到有幾大，係嘛？咁但係你又會咁諗啊？你做你出嚟做嘢，你梗係從你嘅目標就係用最少嘅資源去獲得最大利潤嘛，係咪？冇必要去做更大嘅投資啦，除非你有更大利潤擺喺你前面啫。但係往往就係更大利潤未出現之前，但係你就已經投資咗㗎啦嘛。咁所以咧，你好多時候遇到呢啲咁嘅矛盾嘅時候咧，你都不其然會講一兩個大話。如果兩個大話你未必好想講，但係冇辦法，你真係講咗。咁譬如話有時啊啲人問我有冇飲過咩酒咁樣，咁啊我有時因為喺你屋企飲過酒啦，咁我話我飲過啲酒啦咁樣，咁啲人就哇好啊好啊咁樣，咁人哋又當咗你酒神咁樣，下次話喂嗲阿信哥佢好識飲酒啊，跟住然後咧即係人哋擦你鞋啦，大高帽。即系咧，你唔想讲大话嘅，但系咧高帽笠到落嚟嘅时候咧，然后你同人哋讲，哇，唔系啊，其实我系唔好饮酒啊，不过喺人哋屋企咁啱饮咗一两杯嘅时候，我冇避免佢。但系如果咧我戴顶高帽嘅时候咧，我又困咗个客。即系有时咧，喺嗰个作大里边咧，喺个生意上边咧，简直系令到人咧好多时都进入一个两难嘅状态。有时你又会担心你个，即系你知啦，大家初头见面一睇二用。二睇架餐，即系二睇排场。咁你个喺，因为人哋唔会知道你好唔好人，会唔会呃人啊？人哋只可以睇到你背后有咩实力噶嘛。而你去表示你嘅实力嘅时候咧，如果太过薄弱咧，人哋对你嘅兴趣就好低。或者佢原本个生意，佢原本想拎出嚟底派$10,000嘅。佢最尾只系觉得，哦，你大概$3,000就搞掂。唔系因为呢个 project 唔值$10,000，系因为佢觉得你 值$3,000。 我个老友，佢系啱啱外国翻嚟。饭都唔食，去买咗对皮鞋，$7,000嘅，而家着到个底都着到发烂嘅已经。但系佢而家算唔错啦，即系佢个生意开始上咗轨道啦。 因为有啲牌头咧系必须要嘅，人哋要信你啊嘛，焗住。 系啊，即系佢起码佢觉得，哦，如果你着对系咪 Paul Smith 啊鞋系？ Paul Smith 有啊，系一个时装牌子，但系就。不是一個皮鞋很出名的牌子咯。 佢就話佢有對 Paul Smith 的皮鞋咁樣咯。咁個皮鞋係佢話買咗$7,000咁樣，仲係特價嘅咁樣。咁然後人哋睇我你著對$7,000嘅鞋咧，我唔可以俾$1,000嘅生意做。因為我俾你咁樣嘅時候，你我又會擔心調翻轉，你呢個supplier會睇我唔起咁樣。係會有咁嘅情況。即係大家都會處理呢啲問題，就係、是、究竟佢睇唔睇得起我，睇唔睇得起佢。所以咧，有時大家喺 出嚟嚇鬼啊！ 大家一齊喺度鬥大。係咯，即係所以作大咧，有時我覺得出嚟戰鬥咧，譬如話，我其實唔係去特十分之中意作大，因為作大有機會穿煲噶嘛。 係最慘一樣嘢，我話俾你聽嗱。你知道我買吉他買幾貴㗎啦？你睇過屋企有幾多支吉他？好多都係絕版之中嘅絕版，限量版之中嘅限量版。咁咧有一次有人問我。喂，我就係賴過一次咁嘅嘢。有人問我屋企有啲咩吉他，我好衰唔衰就影咗相 pose 俾人睇。咁咧嗰條友就有一日同我講：，喂，我咧就有個朋友就想借你支吉他出數。咁屌你老咩，我計話唔得啦，佢就死咗你。喂，係啊，喂你嗲真係嚟啊，借嚟啊，點點點點，你知啲冚家產出數， 冇掟吉他。 你唔使掟吉他，佢個皮帶扣後面粗啲咋，你支吉他掘到花撚曬啊！即係佢戴住個皮帶，即係如果條褲有皮帶，你支吉他即時打柴啊！已經諗都唔使諗。所以而家人哋問我屋企有啲咩嘅音樂架撐，我就同佢講冇。咁你平時點玩㗎？冇啊，揸嗰啲咩吉他 hero 打機嗰啲打。你要唔要？要我借俾你啊？屌你老味，老閪都唔撚講俾人聽啊！屌你老味，最惨嘅呢啲嘢啊！ 其实唔使作大都有一个幸福嚟嘅，点解咧？ 系领作细咯， 代表住系你 资源充分， 你唔需要求人。 啱， 你唔需要求人。其实咧，作大系一种想求人嘅表现。 啱。 如果你譬如话好似点解嗰啲女人要剪高对波咧？ 就希望上人揸嘅啫。 冇错，唔系即系佢唔系未必想你揸，佢想增加你想揸佢嘅欲望。 啱。 系嘛？即系真正我都系咁讲啊。 啱。 咁而佢就係因為你佢增加咗你想揸佢嘅慾望嘅時候咧， 佢喺你身上面攞多咗嘢。 咁然後咧，你就喺大家喺第一彎裏邊，你已經爭咗佢嘢噶嘛。咁然後你就會俾翻啲嘢。好似我前幾日去上堂咁樣，坐喺最後邊個行。 一個瘦女，我好耐冇試過有靚妹嚟上堂啦。 哇，正喎！ 咁我靚妹係我估係20X 咁樣啦，好後生嘅。然後短裙。即係 做咩色底褲啊？ 我唔睇唔到。 你問佢嘛？屌你行埋去，筍哥。喂，靚妹，嗱，你著咩色底褲先？ 跟住然後咧，哇！我開頭咧，我見到喂，屌你嗰啲係嗰啲好串啊，冷係冰霜啊，但係好白淨嗰啲靚妹嚟嘅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前排識個靚妹，個肥妹咧，咁咧佢著貼身裙係唔著底褲嘅，我係第一次識啲咁嘅女嘅啫。佢話點解咧？原因就係條裙面咧，條底褲邊出嚟唔靚，咁咧所以索性唔著底褲。哇！屌你老味，真係迷人到不得了，我幾想喺地鐵抄佢。 但係肥婆嚟喎。 佢肥都係靚㗎，個樣。 係嘛？ 個樣好索㗎。 咁啊係，多脂肪又唔代表唔漂亮。 我想抄嘅地鐵嗰度，但 係點解要抄咧？唔係啊，你有冇睇啲日本鹹片啊？通常你一抄嘅時候，大家圍埋一齊 一齊 抄，一齊顏色。咁樣啊，即係啲兄弟大家會做嘢㗎啦，你唔使擔心嘅。跟住我就點解會今日討論喺作大呢樣嘢咧？我就喺度諗。啊！近排終於唔使作大啦。近排咧，即係 因為唔使求人啊嘛。 唔係近排堅咧，係整咗個 studio 咁樣，就真係開展咗生活。但係咧，其實唔作大嘅風險係咩咧？係就係你跟住負擔好重。 啊！ 點解作大有咩好處啊？作大就係喺冇負擔嘅情況下邊，你攞咗負擔後邊個好處嘛。 係啊。 嗱，即係你譬如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有一個我係好有貨嘅，咁你開始投資到我嗰度啦。但係嗰啲嘢其實我出口術嘅啫，我並冇嗰件貨喺度嘅。咁但係我就會攞咗呢個原本有負擔所得出嚟嘅好處嘛。屌冚家產！我而家就係、是、我就真係孭咗呢件嘢上嚟，咁你同我之前，但係我同之前嘅收益係一樣嘅、其實我收益係冇減，我收益係冇減少到。 呢樣嘢真係冚得爛。不過作大，我覺得喺呢個社會上邊，而家啲細路咧真係俾父母灌輸咗一種心態，係、令到佢哋不斷去用呢樣嘢喺社會度謀生，唔腳踏實地。我舉一個好實在嘅例子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咁佢就逼個女去跳性交舞，咁啊跳性交舞之後咧，係 咪趌起個屎忽咁樣？ 係，跳一跳嗰啲性交舞啦。跳完性交舞之後，又話要學劍道，學完劍道之後咧， 有冇學燒道啊？ 嗰啲叫燒方，一睇佢嘴就知係燒方啦。 鯉魚嘴。 咁咧，佢咧就即係叫個細路去做呢啲做呢啲。咁點解你要做呢啲？佢話希望第一個細路多啲機會。我話。咁點解你會覺得佢多啲機會？識多幾版嘛、其實講來講去就係父母要佢炫耀喺人哋面前嗰種嘅心態。你個細路識多幾樣嘢，你第日有冇機會？我覺得未必會有。你到中學畢業，你可能唔跳噶啦，即係阿爸阿媽逼嘅啫嘛。屌你，我要入名校所咪跳咯。即係佢點解要逼個細路仔咧？就係、因為個細路仔佢而家嗱佢住屯門嘅，但係個細路仔喺九龍塘翻學嘅。即係佢逼個細路仔讀名校， 咁辛苦啊！ 係啊，咁我覺得你有咁嘅心態已經係唔好，令到個細路仔個成長嗰個心態更加唔好。有啲嘢我唔係冇咁大個頭，你唔好戴咁大頂帽。第一，第二樣嘢唔係自己嘅興趣，我去做亦都係難為咗自己。但係個媽咪就講一樣嘢，我唔俾佢試，我點知佢中唔中意做啊？咁、那個媽咪就話：我唔試，即係唔俾個細路試，我就唔知佢第日中唔中意。嗱，試就唔係咁試，嗰啲叫逼。佢唔跳你打，佢唔去你發脾氣，咁罰佢。咁嗰啲就唔係叫試唔試啦，嗰啲係逼佢去做咯。咁我覺得呢種心態已經唔好。你由細到大就係養成一樣嘢，你要車大炮，你要作大，係因為你第日喺社會上邊需要咁樣。但係如果你要做一個踏實嘅人，你係揾唔到食嘅。咁阿爸阿媽要逼你去做呢樣嘢。咁第時個僆仔嗰個心態都唔好，等於我有一日聽啲僆仔僆妹講，我哋而家即係好多 OU 啊，或者係即係 Poly 嗰啲同學仔嚟上堂，哇！你聽佢哋傾偈，以為阿爸阿媽屌你老尾開金庫嘅添，即係哇！我話咦呢樣嘢又得，嗰樣嘢又有貨，點點點點又掂咁樣。咁後屘我話喂落去食飯啦，等即係我請或者點啦。你見佢食飯十零廿蚊又話貴，之前出嚟話又話哇唔得啊，呢啲又好貴。屌你老尾，你作大唔好作到咁啊，大哥！作到一個地步就係、是、即係真係天馬行空到屌你老尾冇人信，大佬。 而家咧其實其實坦白講，即係呢個時代咧，如果唔作大咧，另一個方面咧就係腳踏實地啦。係。腳踏實地其實而家都好困難㗎。 唔係，我而係要你個性格腳踏實地啊！我唔係要你做啲嘢，即係太過笨柒。我係要你個人個性格，你個人個性格根本就係、 即係嗰啲好高骛遠啊，要係同埋嗰啲叫乜鬼嘢貪慕虛榮。而家好多父母就係咁教個細路仔，由細到大就係親個細路仔咁樣樣，貪慕虛榮，好高骛遠，要發達，要點點點點點。你 其實佢父母本身就係咁嘅人啊嘛。 咁啊系，你讲得啱，你讲得啱，你讲得真系好啊。 系咯，即系你冇办法噶喎，即系有咁嘅老豆老母就。 但我识好多做我哋呢行都系喎，佢话要个细路嗱，第日啊你要即系飞黄腾达啊，要住山顶啊，要学边个咁有钱咁，你自己都唔系咁嘅人，你要个细路仔去，佢要成长嘅空间系咁捻，即系扭曲啊！我哋已经唔讲话系正常与唔正常，呢啲已经系唔正常，但系你唔好太扭曲啦。 不过我就咁讲睇啦，即系我都俾一般青俾青年人系一个告诫嘅。作大咧，即系如果佢既然系一个必需品嘅话咧，佢就相等于啊一啲爆炸品一样。你小心应用咧，佢开山劈石。 你唔小心应用咪揸得手啦，屌你！ 你真系会其实好瘀噶嘛？ 系俾人踢爆瘀。 即系咧講大話最怕就係俾人踢爆，踢爆獎之後咧，其實係會對你本身個名譽嘅傷害咧，好嚴重。人哋仲會，你仲會損失一樣嘢咧，社會最稀有嘅資源， 信譽、 信任。 係 啊，冇咗信任，咩生意都做唔到。 啱 有信任咧，即係你如果人哋覺得你腳踏實地咧，你起碼都，你起碼可能錢少，但係你可以由頭做起咯。咁所以你有記憶力啦，最好將自己嘅大話寫低啦。係 呢樣 咁如果咧喺未有呢、這個未有訓練之前我建議大家試下找一個情婦先，在裏面咧學識講講大話同埋吹水的技巧，然後咧掌握到爐火純青啦，跟住行出社會你就無往而不利。 不過嗱，你講情婦好得意喎，十個情婦十個識我都冇錢喎，我話俾情婦聽冇錢喎。第一出嚟永遠就係爛身爛世，嗱我識啲情婦好得意啊，佢哋覺得係咩咧？你穿西裝啊，揸公事包嘅先為之有錢。但我想告訴你，一條牛仔褲可能已經抵得過他幾套西裝了。我有認識一個朋友你住你附近姓鄧的，屌你，他一條牛仔褲抵得一套人家的阿媽咪西裝啊。咁爛身爛世不代表沒有錢，但那些情婦就覺得你爛身爛世就是沒有錢的，永遠不戴名牌手錶，但戴了名牌手錶他永遠不會認識的。咁佢嗰啲情婦成日覺得啊，你都冇錢喎，屌啊哥啲情婦同我一齊喎，出到嚟俾幾嚿啊，有時候買個手提電話好撚開心噶啦已經屌。 所以大家咧即係可以托大呢個技術咧，唔係唔好用，但係要好好鍛鍊啦。 啱啱 好，講到呢度， 拜拜。